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。 我是唐耳朵兔子。 我们又在听听唐耳朵见面了。每天晚上在这里都会给你讲好听的故事， 有意思的笑话， 我们还能听到小朋友说的儿歌。哦，对了，听完故事，听完这么好听的内容，可千万别忘了 早点睡觉， 因为按时睡觉身体才会长得壮壮的。 下面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。好热呀。 啊，唐耳朵不用担心啦，很快就不会再这么热啦。 真的吗？ 真的。 开空调？ 不，开空调总开空调对身体不好，还是像我这样扇扇子吧。 扇扇子我已经扇的胳膊都细了。 今天是立秋， 立 秋完了，秋天就慢慢的要来了， 后天就很冷了。 立秋只是秋天的开始， 这是开始， 离真正凉快下来，离真正冷还有很远很远很远很远的时间呢。 那为什么叫立秋呢？立秋又有什么不一样呢？ 就是说秋天从现在就要开始了。 哦， 但是你看，一个事情开始的时候，是不是还没有那么多呢？ 对对对，也许慢慢的它就凉快下来了。 是的，立秋完啦，还要再过处暑，等过完了处暑，这个热才会真正的离开我们， 处理那些很热的暑气。 差不多吧。 好吧。 哎呀，立秋应该吃点什么呢？ 我知道， 立秋应该吃 胡萝卜。 唐耳朵， 嗯， 一年24个节气，一年好几十个节日，你能告诉我你有哪一个节日和节气没有吃胡萝卜吗？ 那就像我们中国的北方人一样，很多时候都吃饺子。 这个你说是 什么三十吃饺子，十五吃饺子，什么大寒，什么立冬，冬至。 要不然这样，我们今天就来做胡萝卜馅的饺子。 立秋嘛。 虽然有点奇怪，但是你到底吃不吃？ 吃吧。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美国的大朋友克里斯门罗为我们创作的，是由阿甲翻译的。我们要谢谢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。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奇哥蹦蹦和他的工具袋。奇哥蹦蹦是一只小猴子，它长着圆圆的脑袋，长长的尾巴。最重要的是，它的腰上围着一条腰带，这可不是一条普通的腰带，而是装满了各种各样工具的工具袋。它住在树上的小屋里，它是一只腰里系着工具袋的猴子。奇哥蹦蹦很擅长使用工具，他什么东西都会做，什么东西都会修，修理篮球框啦，做个椅子桌子啦，还有做一个好玩的旋转玩具啦。瞧，他所有的工具都装在他的工具袋里，说不定这些工具你连听都没听说过呢，什么螺丝起子、螺帽起子、胡桃夹子、橡皮刮刀、卜算板、木工刨刀、过滤器、润滑油、弹力锤子、猴子扳手、火鸡扳手、驴子扳手、钻孔机、探孔机、探孔机头提升器、拉拔器、平头钉锤、香蕉锤、钉书机、起钉器、夹鼻器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。哇，真的是太多了。奇哥每天都在忙着帮他的家人和朋友们做东西、修东西。他帮大猩猩做了一只秋千挂在树上，他还很有创造力，他做了一个吓人礼物盒，只要一打开盒盖就会嘣弹出一只小丑来。他为鸭子们造了一个池塘边的专用码头，还为小鸡们定做了一个时钟，饭时间到，哒哒哒噔，点心时间到。他用钳子来夹东西、塞东西， 他用水平尺帮助恐龙微微修理玩具。他想把这个鞋面做得漂亮，就要用到木器弯脚仪。他为勾勾做了一辆卡丁车，用来运载臭鼬。他还为金花鼠们做了一架小型过山车，呜，好刺激！为了修理滑板车的坡道，他得用上他所有的钻头，外加一把凿子，一把卷尺，还有一个巨大的 C 型加钳。哦，要是你在工具房里看到这些工具，你得学会认识它们。当然，奇哥蹦蹦偶尔也会犯错误，比如他新做的跷跷板就装反了，结果乌龟和刺猬头朝下玩跷跷板。不过没关系，他总是能找到合适的工具把它修理好。现在头朝上，跷跷板。有一天，奇哥正坐在家门口的椅子上晒太阳，他发现他家马路对面有一张小桌子，小桌子上放着香蕉奶油冰淇淋。奇哥张大了嘴， 哦，这真稀奇。 他想走过去调查一下，于是奇哥就站起来，走过马路，来到对面的树底下小圆桌子旁边。他尝了尝那盘神秘的香蕉冰淇淋。 啊，是假的，为什么放个假的冰淇淋在这儿呢？ 他发现这个香蕉冰淇淋是用塑料做的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嗖砰，一只大木头箱子从树上掉下来，正好扣在了奇哥蹦蹦和那个小桌子的上面。 啊，不好，这是个陷阱。 奇哥蹦蹦被抓住了。他从箱子上的小洞向外面看去，看到了一位马戏团老板。他戴着礼帽，穿着大皮鞋，还留着小胡子。他把箱子锁上了。 哎，小猴子，你会跳舞对吧？走，跟我去马戏团里表演吧。 这个马戏团老板需要一只新猴子。以前他的马戏团有只猴子叫波波，但是不久之前几只马戏团里的老虎帮助波波逃走了。波波扛着小包袱在黑黑的夜里逃出了马戏团，他穿着溜冰鞋，后来又骑上小鸟，坐上热气球，坐上帆船，骑上自行车，然后去了海边。于是马戏团老板需要一只新猴子，他把奇哥锁在木箱子里，又把箱子绑在了自行车的后座上。木箱子上只有个小圆洞，奇哥只能从那儿看到外面，却没办法逃出去。马戏团老板带着奇哥骑了很长很长很长的一段路，他越过铁路，越过池塘，越过小山，越过喷泉，最后来到了马戏团。这一路上可颠得够奇哥受的，他在箱子里被撞来撞去，叮叮当当，砰砰砰。奇哥现在开始觉得， 幸亏那个香蕉冰淇淋不是真的，不然这么翻跟头，肯定浑身都沾满了黏糊糊的冰淇淋。 是啊，就这样叮叮咣咣，从小镇的一头一直到小镇的另外一头，到达马戏团，可真够瘦的。老板把箱子从自行车上解下来，搬进了他住的拖车里面，然后他把箱子放在地上，就开始做晚饭。他一会儿用打蛋器打鸡蛋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，一会儿用搅拌器搅拌东西，还有开罐头器，噔噔，还有真空吸尘器，呜，和咖啡研磨机，噔噔噔噔，真是够吵闹的。奇哥通过箱子上的小洞向外看着他， 戏团老板根本就没有想到，他抓住的这只猴子齐哥还系着他那条工具带呢。齐哥想出了一个计划，他先从小洞里伸出一把卷尺，他测量好从箱子到门口的距离，然后他量了量小洞的大小，他用铅笔写下了几个数字，然后再除以47。他把一个可以弯曲的延长器套在钻机上，再配上一个可以看到的小镜子，镜子刚刚好能够穿过小洞，一点儿也不大，一点儿也不小。他用钻机拧松了箱子盖上的螺丝，然后他再一次通过小洞观察马戏团的老板。他用一把迷你锉刀把箱子上的小洞锉得大一点，他又用别的工具把洞口弄得再大一点。他用的是一把小钢锯，一把洞洞刀，一把半英寸长的齐齐锯和一把小撬棍和一些砂纸。他用那个特制的小刀，柠檬榨汁机、电筒、香蕉剥皮器，把那个塑料香蕉冰淇淋切成了薄薄的一片。接着他用刚才锯下来的碎木头屑和甜泥料，还有一片塑料香蕉冰淇淋薄片，把洞口给堵上了。做完这所有的事情，他开始用他的祖卡迪吹起了响亮的水牛叫声。马戏团老板听到声音觉得很奇怪，他朝箱子看过来。 这好像是牛叫的声音，怎么会从箱子里传出来呢？ 于是他走到箱子边上想要看一看，可就在他靠近箱子的时候，突然齐哥从小洞里伸出他的橡皮锤子，砰，砸在了老板的大脚趾头上。 哎，我的脚趾头，哎呦，我的脚趾头，我的脚趾头，哎呦，我的脚趾头！ 马戏团老板用手抱起脚趾头，在屋子里向前向后的跳着。哎呀，他单腿蹦来蹦去，跳来跳去，疼得要命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齐哥砰的一下推开了箱子盖，跳了出去，打开大门，跑掉了。齐哥跑啊跑啊跑啊跑啊，一直看到了一辆公共汽车。他从他的工具袋里掏出了一些零钱，然后上了公共汽车，然后他坐着公共汽车回到了家。他顺着楼梯爬上他在树上的小树屋。 幸亏我有这条工具袋。 齐哥蹦蹦对自己这样说，他接着解下了那条工具袋放在桌子上，他穿上睡衣，然后他又把工具袋系上，这才爬到了床上。齐哥蹦蹦准备睡觉了，他对他的工具袋说， 晚安，工具袋。 好了，晚安，齐哥蹦蹦。小群姐姐真想知道，明天齐哥蹦蹦又会造出什么来呢？ 小群姐姐， 哎呀， 你在干什么呢？ 我新买了一只，叫做万能笔。 万能笔？ 对，听说这是最新发明的最好用的多用工具。 笔不就是笔吗？怎么是工具呢？ 你看它看起来是不是像一个笔？ 哦，是的。 它是不是可以写字？ 哦，是的。 但是你看，当我把这个头咔嚓转过来的时候，它就是个螺丝刀 啊。真的呀？ 它可以 蟹螺丝。 哦，这是一字的螺丝。 对，这是十字的螺丝。 还有十字的。 还有花的螺丝。 还有花的。 对。 哦、哎，还有什么功能呢？ 你看后面这个，咔嗒咔嗒。 嗯。 等我把它按三下的时候，它就是一个闪烁的灯了。厉不厉害？ 厉害厉害。 还有，当我把它拧开的时候，你看里面还放着很多的针。 针？ 后面还有线。 哇！ 如果你出去，突然之间袜子破了个洞，你就可以脱下袜子来补一补啦。 哦，对呀。 嗯。 哎。这个前面还有个扁扁的小头，哦，上面写着一些字儿。哦，我看到了，咖啡搅拌棒。 是啊，你看，平时我们去咖啡厅喝咖啡的时候，就可以从这儿，抽出来很长啊，然后就搅拌，搅拌完了之后就舔一下，再舔一下，然后再放回去。 哦，那还有呢，你看。吸管， 对，个吸管可以喝咖啡。哇，太烫了！ 喝汽水可以， 只能喝凉的，不能喝热的。 哇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这还有一个按钮。 这个按钮我倒不知道是什么的。 那让我来按。 我买的时候，熊伯伯没跟我说这个是干什么的呀？ 哔，小青姐姐，你在哪儿呢？ 你在哪儿呢，塔尔多？我们到处都是黑烟啊！ 我现在能看见笔，看不见你在哪儿啊？ 哎，我怎么看不见笔，也看不见你，只看到一些黑烟儿啊！ 让我拿起这支笔，看看，隐形按钮， 我隐形了 啊！ 我隐形了， 这太好玩了！我也摁，嘣， 塔尔多， 嗨，哈哈， 我现在又能看见你了， 我也能看见你，但是我看不见世界了， 我也看不见世界了，我们俩到底去哪儿了？快去找熊伯伯把我们带回来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近段时间以来，学校让节约用电，呱呱呢变得节约多了，关灯的时候很及时。有一天晚上，妈妈在厨房做饭呢，就突然听到三岁的呱呱大声地叫道： 妈妈，快来看电视。 呱呱的妈妈一边切菜一边说：啊，你们看吧，啊，我不喜欢看这个， 我要上厕所，你先帮我看着，不然就浪费电。 家里的铝锅漏了，爸爸和儿子一起到小区的服务中心找人修锅。有一位师傅看了之后呢，说：换个锅底吧，15块钱。这个时候就听呱呱小声地对爸爸说： 爸爸，我们不在这换，对面那家火锅店锅底免费。 呱呱的妈妈这段时间总觉得自己太胖了，就老当着孩子的面儿嘟囔着说：我要减肥，哎呀不行，我要减肥，我要减肥。于是就深深地记住了这样的一句话：我要减肥。有一天，呱呱的妈妈问儿子：宝贝儿，你告诉妈妈，等你到了妈妈这个岁数的时候，你会最想做什么呢？呱呱若有所思，低下头来想了想，抬头对着妈妈笑了笑，说： 这还用问吗？减肥呗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